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呀、啊、谁呀、啊、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依旧带着您不花钱不跑腿儿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相声的魅力。我们今天选播的依旧是在丰台相声乐院举行的纪念侯耀文逝世三周年的专场演出实况。 节目呢一场接着一场，接下来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千祥、李增瑞。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 感谢大家，谢谢了， 谢谢。 我的老伙伴李增瑞， 对， 好， 好吗？ 好， 怎么个好法 啊？ 得有个说辞， 好吗？ 我怎么好啊？ 色艺俱佳呀！哎，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啊！ 我 啊， 还色艺俱佳呀？ 是啊， 那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了。 您说。 我只卖艺不卖身，怎么说话呢？有这么形容我的吗？啊， 德艺双馨， 那我可不敢当。 李增瑞真好， 是啊， 大家都喜欢他。 哦， 哎呀，都说李增瑞相声说得好，风趣幽默， 不敢当。 朋友们还不知道、啊、 什么事儿？ 李增瑞 啊， 你别看岁数大了，头发都白了。 对呀、啊， 不光是相声说得好， 啊。 那个流行歌唱得好极了， 流行歌， 民歌也唱得好极了， 哦， 美声也唱得好极了，但是李增瑞唱歌很少在咱们北京一带活动， 哦， 经常在长江以南流窜。 哎，我作案去了？ 不是， 什么叫流窜？ 巡回演出啊， 那也不能叫流窜 呢。到了南方，特别是到了广东、福建呢，表演起来相声吃力，语言受局限， 哦， 有的词儿听不懂，影响效果， 有障碍。 曾瑞不怕， 我呢， 到了广东福建，人不说相声了，唱歌。哎呦，观众欢迎啊！一首歌唱完了，呵，舔着小肚子，一鞠躬往下一走，底下观众哇哇哇，那叫鼓掌啊！ 我喜欢我。 哎呦，掌声雷动啊，简直是山崩地裂呀、 啊，闹地震呢。 下不去，回来接着又得唱一首，唱完了一鞠躬，观众又哇哇哇哇，没办法，回来又接着唱。有时候一个晚会一个人唱六七十首，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我唱得了那么多？ 观众喜欢呐、啊。散场以后啊， 嗯， 哎呦，观众不走，围着，那叫什么围观呢、啊？ 还围观？ 哎呦，把李宗瑞围在中间，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哦， 看什么呀？ 哎呀，就跟看那稀有动物似的。 我怎么成稀有动物了？ 那没办法呀，那当地得找俩那个保安，对，保安，一身黑，戴着墨镜，都剃着那个秃子，就这一点头发那个，咵就给架出去。 这怎么像抓贼的呀？ 啊、架出去后头不干呢，观众追呀、啊。哎呦，对，那叫现在叫追星族粉丝。 哇， 哎呀，这李宗瑞俩那黑衣裳人架着头路走，后头哇好几百呀、啊。哎呦，走到哪追到哪儿，您仔细看，追李宗瑞的 啊， 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啊。啊，对，我的老年朋友比较多， 喜欢他呀。 是吗？ 就喜欢他，还给起了个艺名呢。 还有艺名？ 外号啊。 外号。 香港唱歌唱得好的人送艺名白马王子。 我叫什么呀？ 黑驴歌星。 哎，我怎么叫这么一名？ 唱得好，声音洪亮，但是有一毛病。 什么毛病？ 我不知道。我今天咱们丰台的朋友们想听不想听？想听，告诉您，您不鼓掌，他不唱。您 感谢大家。 哎呦、 啊、 哎呦，曾瑞， 谢谢大家。 哎呦，我真不知道你在丰台还有这么多那个粉丝呢，歌迷、 啊、追我的那不一定都是老太太啊。 对对，也有年轻的，给大家一展歌喉，来一段。 我今天抱歉， 怎么了？ 我唱不了。 怎么唱？ 我嗓子有病， 怎么了？ 盲肠炎。抱歉了啊，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人家都笑话你了，那么大岁数，拿起来就说嗓子有病，盲肠炎，对吗？ 不对呀、啊， 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记住了，嗓子有病那不叫盲肠炎， 那叫什么呀？ 阑尾炎。 哎，这不一样。 啊， 我这盲肠炎有一定的道理， 还有道理， 因为我最近呐 啊 演出盲， 嚯， 嗓子呀肠啊发炎，我给它浓缩成盲肠炎了，你听不懂？ 强调客观， 绝对不是。 强调客观， 不是不是， 咱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什么？ 观众 啊， 观众就是演员的上帝啊。 对呀、 啊、 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上帝， 没错。 刚才那掌声知道什么意思吗？ 怎么回事？ 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召唤呢。 是啊， 哎，你看又召唤你呢，还不唱，是不是嫌上帝掌声不热烈？上帝们再热烈一点。 哎呦，谢谢了。哎呀，谢谢大家。 嗯， 哎呀，我听见了。 听见了吧？ 我听见了，上帝在召唤我。嗯、我今天要见上帝了啊、 嗯！ 我豁出去了啊！ 豁出去了。 我给朋友们唱 唱， 我唱 唱， 我唱呢。 嗯， 你 嗯 一定要嫁给我。 什么？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哦、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 您听这嗓子怎么样？不愧是黑驴歌星吧？ 哎，说这干什么呀？ 啊，一曲大本城的这个具有浓郁的新疆维吾尔族风情的歌曲， 多好！ 而且唱的这个语言是普通话，都能听得懂， 都明白。 比如说在这儿唱维族语言 啊， 恐怕在座的朋友们有好多听不懂的。 哎，你别用维族话唱， 用哪儿的话？ 你用咱们北方的语言， 北方多了， 什么内蒙啊、山西呀、啊、陕西呀、啊，哎，你用这些个方言唱唱这歌 啊？你说内蒙、陕西、山西交界那 啊？对对， 哎呦，那不行。 为什么？ 那个方言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是吗？ 跟维族方言也区别很大。 有什么区别？ 到那地方，我 嗯， 指的这个第一人称我，不说我， 说什么呀？ 叫我。 叫我叫什么？ 我。 我叫我。 哎。 哦，我我。 你吃去。哦，石头， 嗯， 大曼城的石头不叫石头， 叫馒头。 你有那么好的牙口吗？ 那他叫什么呀？ 叫石大蛋。 叫什么？石大蛋。 石头蛋蛋。 哦， 哎，说白了叫石大蛋。 哦，石头叫石大蛋。 有一特点。 哦， 那边那个方言呢？ 嗯， 这个名词喜欢用剁字句。 什么叫剁字句？ 石头叫石大蛋。 哦， 西瓜叫西瓜瓜。 哦， 黄瓜花瓜瓜。豆角豆家家，铁锅锅，铁叉叉，约叉叉，醋瓜瓜。 这行，哎呀， 姑娘不叫姑娘， 那叫 女娃娃。 哦，叫女娃娃。 眼睛叫猫爷爷， 我爷爷。 哎， 你看看， 你说用这些， 这话呀，得这么说 啊。 这个方言呢，它有节奏感，什么呱呱呱，啊，约叫叫。节奏感多强，你要用这方言来唱这首大阪城的姑娘，那保证是吃白薯蘸醋， 什么叫 别有一番风味。 没这么吃的， 哎， 没这么吃的，也没这么唱出也不好听。 我觉得可以， 观众也不爱听。 那亲爱的上帝，您召唤他一次，热烈鼓掌。 哎，越热烈越好啊。 你来，你唱的这个，你就唱的这个啊！ 你 用这个山东 观众啊 啊， 这个让我 出丑交界的这地方， 我试着唱一唱吧， 啊，唱着这个啊， 用这个 嗯， 内蒙、山西、陕西交界那个方言， 啊，方言 唱一唱大阪城的 地方方言啊。 大阪城的石大大硬又硬呀，西瓜瓜大又铁呀，大阪城的女娃娃鼻子长呀，两只猫眼可漂亮。你要是嫁人，你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领着你的妹妹，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花呱呱、玉娇娇、豆家家、铁锅锅、铁铲铲、野塔的醋呱呱，一起都背了。 这小伙子上这儿抄家来了，怎么什么都要啊？ 所以少数民族语言的歌曲和外国的歌曲 啊， 翻译到中国必须用普通话唱。 是啊， 比如说有那么一首歌， 你给举个例子吧。 叙利亚歌曲， 哦，外国歌。 你呀你， 嗯， 啊，这首歌唱出来必须啊得要用普通话唱。 是啊， 嗯 啊，那你就唱唱这个你呀你吧。 不，我这嗓子不行，大家听住了，还是你来，你来，你有外号， 你不，你来， 你外号， 你来。这个歌名很明确 啊， 就是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就得唱。要是我呀我呀，我就唱。哎，你呀你呀，你就唱吧， 对吧？让他哎，亲爱的上帝，感受。 我们俩合作50年了，没人见过他这么矫情。 矫情， 我试着唱一唱啊，叙利亚歌曲。嗯，姑娘你好像一朵花，美丽眼睛人人你赞美她，你把我骗到了井底下，你割断了绳索你不管了，你呀你呀你呀你呀， 好啊， 唱得不错 啊。必须得用普通话唱吧， 普通话唱 好听， 没错。 嗯， 哎，那这个歌要用方言唱不唱，成不成？ 哪儿的方言？ 哎，用山东话唱，山东方言。 不行， 唱成这个 山东方言也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有什么区别？ 到了山东，这个我 啊， 不说我， 他说什么呀？ 说俺， 俺 俺 哦俺。 哎，姑娘不叫姑娘， 叫 妮子。 哎。叫腻子， 腻子，这一个女字，一个泥字。 我怎么听成是墙上贴的腻子了？ 什么叫腻子？ 腻子， 大姑娘，大腻子。 哦， 二姑娘，驴腻子。 三姑娘呢？ 三腻子， 全是腻子。哎， 眼睛、眼珠子、 眼珠子， 你骗了我了 啊！ 不叫骗了我了， 叫什么呀？ 叫忽悠我。 哦，这忽悠是山东话。 哎，到了山东， 嗯， 方言土语管这个走不叫走， 不叫走，叫什么呀？ 叫拔腚。 哎，走叫什么？ 叫拔腚。 怎么叫拔腚？ 您细研究起来，这个拔腚要比走， 嗯， 要有科学道理，经得起推敲。 这有什么科学道理、啊？ 你看呢，这个人坐这儿 啊， 要想走，他先得把腚拔起来才能走呢。 对， 没有人走出，回头一看，又把腚落下了。 这不像话呀！ 所以这个用山东方言唱这歌就不好听。 这个山东话呀，风趣幽默 啊， 你就用这个山东话唱成这个叙利亚歌曲《你呀你呀》，多好！ 用山东话 啊。哎，对，上帝召唤他，你就唱 了 这个。 谢谢，我试着，我试试用山东方言唱这叙利亚歌曲啊。嗯， 你呀你呀， 姑娘儿，儿你咋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眼中的人人赞美他，你把我忽悠到了井底下，你割断了绳索，你不管了，俺呀俺呀俺呀。俺拔不了腚了。 名家名段大荟萃， 给您带来欢乐，说学逗唱带幽默，千万不要错过， 让您快乐天天有。 南北笑星齐聚会， 乐去吧你， 笑个不停，笑到抽筋。 快乐其实很简单。 我下决心学外语、 对，学好了外语， 嗯， 用相声出口创汇。 出口创汇不敢说 啊， 你作为文化交流，将来到外国用外语表演相声，不还是翻译了吗？ 哎、这主意好。 报考了一个英语班。 哦， 上课的第一天 啊， 老师要摸摸底。 要了解个情况， 哎，看看我们学员都什么水平。 是， 老师呢好根据我们学什么水平采取更好的教育方法。 那这应该啊。 老师讲完了 啊， 站起一个男同学来， 嗯， 是个小伙子， 嚯、 哦，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嗯、是， 老师、 嗯， 这个英语我会。 哎，我说，这同学这舌头怎么这么硬啊？ 啊，我是山东人。 嗯，山东人。 这个英语的日常用语，老师我都能讲。 哦，那你讲讲。 说两句英语 好不好、啊、 这个英国人让你过来， 过来 就是来 来 来，这个说英语就是 啊， 就是卡布。 哎，这什么叫卡布呀？ 去是 go go， 点头是 yes， 摇头是 no、 嗯、 谢谢你是为了马吃撒了油。 嚯，好了，这位啊是山东英语系毕业的。 这小伙子用的是山东方言的发音来说的英语。 哦， 小伙子讲完了，坐下了。 哎， 旁边又站起个男同学来 啊， 要给他纠正纠正。 哦， 老师他这个发音不对。 哦，这是山西人了。 我是山西人。 对对对， 加英语啊 啊 不能用发音， 那得是 要加鲁东音。 哎，这什么音？ 鲁东音。 哎、那叫伦敦音。 对，鲁东音。 你就凑合着说吧。 这个鲁东音，谢谢你就不像他家的那样， 那应该是 应当是 啊， 为了马之三颗油。 这位说话也够瘦的啊。 两个男同学讲完了作业，这时候站起一个女同学来、 啊、嗯， 文质彬彬，戴着金丝眼镜。老师 嗯， 他们这个英语讲的不对头。 哟，这位是四川人了。 我是四川人。 四川， 我晓得了 啊。 你们这个英国话讲的不好、 哦、 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们俩这个舌头上。 舌头怎么了？ 你们俩这个舌头 啊不是人舌头。 什么、 哦、 啊 不是不是，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俩这个舌头不像我们这样人的舌头、 哦、 我们这样人的舌头讲是英国话、 啊、 要比英国人讲出的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哎呦，那你是最标准的英国话了。 是的、 啊、 这个标准的英国话呀、 啊、 讲出来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你说说， 来是卡本 卡本 去是狗点头是夜声摇头是闹谢谢你是为了马子三颗有望 老爷这位要开戏这个好 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 那是啊 干哈干哈干哈你们这是干哈呢 哎哦老师您是东北人呐 嗯呢哎 什么叫嗯呢 嗯呢就是四 哦 四就是嗯呢 哦明白了 你别瞎白活了嗯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啊 那说英语不能胡说 当然 要先学字母 哎这学什么 字母 那叫字母 嗯呢字母 你就凑合着说吧这 后读音标 对 眼后巴是单词儿 哎这那叫单词儿啊 嗯呢单词儿 哎行行行 眼后巴才是句型呢 对 下面呢就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字母 哎这我说就你这口条还能说英语呢啊 干哈干哈看不起人是咋的呀 没有啊 你好好听着吧 不是 啊同学们注意我这个发音啊 对 A B 对吧 对 A B 色 色 D E 奶夫记爱吃奈色 K 奈欧奈姆 N 呢 又来了 开始了 谁啊谁啊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答案 我这真是 想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藏在你肚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朋友雅娟，还是我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接着带您走进南城北京德云社，听听他们的相声，还是有请两位主力演员，现在也是大红大紫了，何云伟、李菁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的节目浇底租。 这回啊，我再来给您表演一个节目。 今天木有事儿啊，前去碰碰。 外头唱的，外头唱的啊。 我挺会了。 学这个没用。 我都挺会了。 那管什么呀？ 刚才那个小小子跟你们是一行子不？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啊，说相声的呀。 说相声的 啊。 我说的呢。看您那么眼熟呢 啊，认识我的居多。 木灵叫呢 啊， 老先生贵姓啊？ 哎，这还像句话，免贵，姓李， 还姓着李呢？ 哎，什么叫还姓着李呢？ 有道呢， 就姓李啊。 哦，就姓李。 哎， 白家姓尤吗？ 哎，头一句就是啊。 有吗呢？ 赵钱孙李。 哦，赵钱孙李。 哎， 这个字怎么写呢？ 好写啊，十八子，上头一个木啊，底下一个子。 哦，上边一个木字，底下一个子字， 就这么写。 这个念李， 念李啊。 你姓李， 没错。 不错呀。 可不是嘛。 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哎，这人有叫玩意儿的吗？ 你是玩意儿不是？ 怎么哪一段里都有这个呀？ 你是玩意儿不？ 别老绕腾我啊！没有叫玩意儿的。 那你呢？ 你问我叫什么名字 啊？对了，你叫什么虫子？ 虫子？ 怎么了？ 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呀？ 哎，我叫李菁。 李菁？ 哎， 在南边那个地界就听说了。 你也知道啊？ 有个叫李菁的。 对， 大大有名哎。 可不敢当。 狗养狗养哎。 哎，好说你猫下猫下。 怎么了？ 什么叫狗养狗养啊？ 就养就养。 哎，这么句话。 就养大名的。 对。 如驴贯耳。 如驴贯耳啊。 有道理。 如雷贯耳。 咱们家的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哎。 不行，那也得说雷。 那说话你不爱听了吧？ 啊，没有。 那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哦。 所以说出话来你不爱听了。你多原谅吧。 您甭客气。 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们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哦， 常言说的好啊。 说什么呢？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是。 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至。 有这么句话。 还有那个常言说的好啊。 又说什么了？ 常言说的，说话不说不说，目不转不转，砂锅不打啪嚓一下就漏了。 这像人话吗？这个，啊？ 怎么了？ 您没说对呀、啊？ 哪点没说对、 啊？那叫啊，话不说不知。 对。 目不转不透。 一样哎。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对呀。 啊。 话说知，目转透，砂打漏。 嘿，到他这省事了。 总而言之 啊， 那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们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哦。 你多原谅吧。 您别客气。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南呀。 啊， 南是京北人。 哦，北京的北边，听您这口音准远不了。 是啊。 您是京北清河的人。 清河 啊， 北边。 哦，沙河。 北边， 昌平县。 哎，昌平县 到了。 北边。 哎，没到你乐什么呀？ 这就快了。 南口。 北边。 青龙桥。 北边。 康庄子。 哎。康庄子， 这回到了。 北边， 你老乐什么呀？ 这就快了 啊！这快到了， 快了。 宣化府， 北边。 张家口， 北边。 内蒙古， 哎、内蒙古， 北边。别往北了啊！再往北就俄罗斯了啊！ 你猜不着了。 不是您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呢？ 俺是京北何家府的。 什么？你说？ 京北何家府的。 你别露怯了。那叫京北河间府吗？ 那叫什么呢？ 京南河间府。 京北河间府啊。 京南。 京北。 京南。 京北。 谁要说京北，我是孙子。 他是南京的北边 啊，南京的北边， 对了， 那还东京的西边呢， 还西京的东边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 就得说是京南河间府、 啊、对了，那是京南河间府的。 哦，河间府哪一县呢？ 河间县啊， 本县 河间府，河间县。 哦， 那住的是河间庄子，河间村， 嗯， 河老员外的房子。何老员外叫何八字 啊， 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这个大河二河呀，那么三个人到河里头摸河马去了， 嗯， 没留神咚的一下子掉河里。 那、啊、这怎么办呢？ 接那边来了个和尚，把那么叫上来。 哦， 那请和尚吃饭，吃了压河了，送的两对大核桃， 嘿，都合到一块儿去了。 那么是老河村， 老河村， 那么村里都是大老河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那么是姓何的多，所以叫何家村。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对了， 那么要是姓李的多呢？ 李家村。 姓赵的多？ 赵家村。 姓王的多？ 王家村。 姓崔的多？ 崔崔村。 村村村。 这个 那好听吗？ 不好听了。 哎， 姓崔的呢叫崔家屯， 改一个字眼儿， 崔家屯， 崔家屯。 对了， 姓乔的多？ 乔家屯。 姓孟的多？ 孟家屯。 姓坎的多？ 坎家屯。 姓屯的多？ 屯屯屯。 您这斗蛐蛐呢是怎么着？ 这不好听了。 哎， 反正咱们那个是村庄屯店， 嗯， 来回倒着说。 村庄镇店来回倒着说。 对了。 哦，您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那是明儿来的。 哎，明儿来的。 对了， 我问您哪天到的？ 后到的。 这像中国话吗？ 怎么了？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呀？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不明白呀？ 难怪了。 啊， 这个话呀，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他是谁说的呀？ 他是咱爹说的。 哎，我问您先等会儿。咱爹说的。 对了， 你甭这么套近乎，这桌椅板凳能说是咱的？ 哪近乎吗？ 什么兄弟姐妹这都能说是咱的，唯独这爹 我 不能说是咱爹 我 是吧。你爹 我 是你爹 我， 我爹 我 是我爹 我， 不能说是咱爹 我。 你吃饱了吧？啊， 那吉他学的。 你瞎答应什么呀？ 吉他们学的。 别学这个。 哎，行了、啊、是我爹说的。 哎， 我爹呢小声的叫我了。 怎么叫的呀？ 我爹说，儿子 啊。哎， 你占我便宜了， 我这吃着亏呢。 我爹叫我，你答应总吗？ 对，你说你的。 我爹小声的叫我 啊。 我爹说，儿子 嗯。 哎，你怎么你还有完？ 我还爱答应，这是 男爹叫我。 行行，我不愿意。 你也别答应、 啊、是 男爹小声的叫我。 嗯， 俺就说，儿子，他不答应了。你看 我这不答应也不行， 叫我了。 哎，你说吧。 说小啊，你不是要到那个北京城里吗？别去了，你看外边呼啦呼啦的刮了大轰了。 什么叫刮大轰了？刮大风了。 刮了大风了。 哎， 今天别走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呢，路上注意许呢，后天不就到了吗？ 哦， 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哦，这么个明儿来的后到的。 家里的话 您得解释清楚了。 当然了。 您上我们北京干什么来了？ 找俺姥爷来了。 哦，找你们姥爷。 对了。 再看看你姥姥。 我再瞧瞧你舅吗？ 再瞧瞧你表妹。 再看看你表姨。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怎么了？ 你不是说瞧瞧姥爷吗？ 不是，那有老爷没有姥姥， 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那老爷是做大官的 啊， 我是大少爷。 哦，您是大少爷。 对了， 您是老爷的儿子。 你是太太的孙子。 不是，你说的是大少爷吗？ 是，那老爷家里的有钱呢 啊， 好些个坟地呀、啊、我给看着。 哦，坟少爷呀、啊、 怎么了？ 这不怎么样。 坟少爷怎么了？ 这不怎么样。 你瞧不起坟少爷？ 就瞧不起了。 我要是说一句话，能让你蹲三年的官司。 我怎么那么没看透啊？ 我说你偷坟掘墓了。 哎，你就这么点权利吧？ 当然了。 啊， 当然了。 什么当然了？ 那是看坟的。 哦，看坟的。 嗯， 光看坟吗？ 光看坟不够吃的。 还干点什么？ 种了点地。 哦，种点地。 家里地太多了。 种了多少地呢？ 然后种了六里地。 六里地。 对了。 我们不讲理。 不讲理我得揍你。 哎， 什么揍我干嘛呀？ 你不是不讲理吗？ 这个地呀，它不论理， 那论嘛呢？ 论亩、论顷、论分、水稻、论田。 哦，拿种的是六顷地。 六顷地， 六顷地， 那就是六百亩啊。 对了， 那么我问问你，到了收成的时候，你是交钱呢，是交地租啊？ 那给老爷交地租。 哦， 交地租， 交地租。 哎，对， 交地租，交多少地租？ 多少地租啊？ 嗯， 你猜猜。 我猜着， 六块钱。 六块钱，太少了， 太贵了。 六顷地交六块钱还贵？ 不是六顷地交六块， 那怎么回事啊？ 一亩地交六块， 一亩地交六块， 六顷地呀、啊， 哦， 六百亩啊， 是 六百个六块，我得交多少钱？ 啊、哦，还真不少， 太多了 啊！你算算， 我得算也算了 啊。 一亩地是六块，一二三四，这是一亩地的钱了 啊， 两亩地。 还短俩怎么办呢？ 加俩耳朵吧。 啊， 这是两亩地的钱。 第三亩了。 三亩地。 啊。 你受累吧。 干嘛呀？ 你把我这鞋扒了。 干嘛呀？ 我数脚豆。 啊！行了，您这鞋可不能脱啊！您脱我趴下了。 是怎么说话呢？ 这不，这个没有脱了袜子数脚豆的， 那算不过来呀。 你行了，我教给你吧啊！这个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哦，这个算账嘛，还有个小九九。 哎，你得这么算。 怎么算？ 这个一亩地是六块， 对了。 十亩地是六十，一百亩地是六百，六百亩地是六六三千六百块。 俺的娘哎！ 啊！ 俺的娘哎！ 怎么？ 可找着明白人了 啊！甭客气， 我在家里头啊，算了一宿呀、啊，也没算对呀、啊。 你够笨的。 后来呢，我那个娘们帮我算呀、啊，也没算对、啊。 俩胡子车子碰一块儿了。 再后来呢、我那个儿子过来了， 你看看， 说爸爸，你别这么算呀，这个算账啊，有个小舅舅啊。 啊？ 一亩地呀是六块，十亩地呢是六十块，一百亩呢是六百块，六百亩呢六六三千六百块钱了。 哦， 你看看，在家里头呢是我那个儿子帮我算出来的， 嗯， 在这里头呢是你帮我算出来的。 你找你爷爷算去吧啊。占我便宜， 那今天开玩笑， 你别占我便宜。 总而言之啊，这个钱都交上去了 啊，钱交上去了， 交上去了， 让你们老爷高兴了， 火了， 怎么还火了呢？ 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 了。哦，你留了点回扣， 拿了点回扣。 回扣是多少呢？ 我才扣他八毛钱。 多少钱？ 八毛钱。 八毛钱， 你说 你们这老爷太抠了。 怎么了？ 六顷地扣八毛钱，这还多吗？ 不是，要是六顷地扣八毛钱，他就不恼了。 那你怎么扣的呢？ 我是每一块钱扣他八毛钱 啊，倒二八呀。 他火了， 那能不火吗？全归你了。 玩笑了， 哎，别玩笑。哎，你找着你们老爷了吗？ 找着了， 找着了， 找着了。 你们老爷住的什么地方啊？ 在这个北京城里 啊，可不是北京城里吗？地方大了， 药用胡同。 药英胡同。 药用胡同。 离这个喜鹊大院远吗？ 挨着麻雀大门， 哪有这个地名啊？ 怎么呢？ 行，你们老爷姓什么吧？ 啊，老爷姓抓。 姓什么？ 姓抓。 姓抓， 一个铁手，一个爪子，就是抓东西。 哦，抓东西那个抓。 姓抓。 百家姓里没这姓啊？ 那老爷是外姓。 哦， 不在百家姓里， 不在这之列。 姓抓。 那你们老爷叫什么呢？ 叫抓你妈。 哎，我挠你奶奶。 你挠谁奶奶？ 你抓谁妈呀？ 你这个人没听清楚，瞎搅和。 我怎么 抓鱼哈？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抓鱼哈， 抓鱼哈， 抓你妈！ 对了， 你们老爷怎么叫这名字呀？ 哪有纳闷的？这什么名字、 啊？这名字不怎么样， 太别扭了。 哎哎，我觉着呀、 啊， 叫这路名字，没准你们老爷在齐， 在齐。 哎， 不在齐 啊， 在八，在九，在六省没逮住就跑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在齐呀，就是说他是齐人， 不敢齐人 啊， 不敢齐人。上次齐人把大腿给咬了 啊，齐活人呢是怎么着？ 那齐人吗？ 不是，我问问你，你们老爷是当官的？ 当官的。 当官的他是民国的官是满清的官啊？ 那老爷是民国时候的满清官。 哎， 和吧这个芒果的名球官。 有这路官吗？ 不是，反正他是官。 行了，我猜猜吧。我猜你们老爷是民国的官。嗯，我问问你，你们老爷在哪一军呢？ 俺老爷在冲军。 冲军不发配呀、啊？ 这就快了。 哪一师？ 历史师。 哪一团？ 马团。 哪一营？ 绿豆营。 哪一连？ 潘金莲。 哪一排？ 麻将牌。 麻将牌都管什么呀？ 红中白白大发财。 嘿，他又赌上了。 怎么了？ 干脆啊，你们老爷不是民国的官了。 我不是民国， 我猜他是满清的官。 你猜不着吧、 你们老爷是吃钱粮。 他不吃钱粮 啊， 他吃驴火、 吃驴火像话吗？ 吃驴火。 钱粮的身子 他是落人家脖子、 那还好得了吗？他在哪儿行走啊？ 他在大街上行走啊。 是，房上也不让走啊。他在哪儿走动？ 他在厕所里走动。 对，外头也不让拉啊。 怎么 你们老爷是都督吗？ 是都督 啊。 是都督。 对了， 哎，老爷有点事啊，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仨钟头都没个完。 碎嘴巴呀，是怎么着？ 你不说嘟嘟吗？ 你们老爷是将军呐、 他不将就 啊， 什么事都不将就啊。 什么叫将就啊？他是知县。 不知县 啊， 这两天放棉花了。 知县就是县知识。 对了，闲着没事总让别人知识着。 碎催啊。你们老爷在哪一州啊？ 哪一州？小米州。 小米州。哪一县？ 棉花县。 哪一府？ 臭豆腐。 他是文官武官？ 判官。 判官。文职武职？ 闭馆调职的。 没有水蛇腰啊，是怎么着？你怎么说什么都不明白呀、哎呀，我的亲爹呀、 我、 这就别答应了啊。 不是，您说了半天了，文官武官都怎么讲啊？你 他的文官他出门打锣，武将出门放炮。 俺老爷出门打那个扁的圆的， 那就是锣呀。 那就是文官了。 你们老爷文官。 文官了，文官了、文官了。 文官。你们老爷出门打七棒锣。 七棒锣。 哎， 七棒锣是什么官？ 知县呢？县官打七棒锣。 七棒锣。 嗯， 是这个锣多的官大呢，还是锣少的？ 锣越多官越大。 我听我们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呢。 啊，比这个还多。 比这个多。 那就是知州打九棒锣。 多， 还多， 多 知府十一棒， 多的多， 还多的多，道台十三棒， 多的多的多， 还多的多的多，巡抚十八棒， 多的多的多的多， 代天行守御打三十二棒锣，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还多的多的多。哎呀，我就听说过当年有一个小七爷下天津卫的时候打一百单八棒长行锣，可没有再多的了。 差远了，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 还多的多的多。 当然了， 他怎么打这锣呢？ 俺老爷是不打，是不打呀？ 啊， 打起来就没个完呢。 没个完，他就没有个柱头吗？ 老半天还有柱头呢。 哎，有柱头就行。 怎么呢？ 这么办，你把你们老爷出门时候打锣的这个情形啊，您跟我描述一下。 形容一下。 你在这儿打着锣，我在这儿数着数。您这锣打完了，我这数数出来，我就告诉您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你有这么大能耐呢？ 就有这把握。 来学一学咱们老爷出门打锣。 哎，你来来。 你数好了啊。 哎、你来吧。 咱老爷出门以前呀、 啊， 先去喊一嗓子。 怎么喊呢？ 哎，结果了，那么老爷要出门了。哇！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老爷是轰鸭子的啊。 我们老爷是轰鸭子的 啊， 你奶奶是养鸭子的。 哎，这叫什么话呀？ 你怎么说话呢？ 我这哇呀呀呀，这什么意思、啊？ 来了好多的马子队呀、 啊。什么叫马子队呀、啊？对子马 来了好多的对子马了 啊！这不对了， 怎么呢？ 你们老爷不是文官吗？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 啊， 这文官还跨一个五弦呢。 哦，文武两口音， 文武两口音， 那官更大了。 这个锣就下来了 啊！你数数， 你听着吧。 来来， 唐 一下了， 唐 两下， 唐 下， 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哎，怎么落到这儿了？ 哎呀，可把我累死了！ 啊、是你把我疼死了，这是。 疼 啊！别疼了。 多少下了？ 全忘了。 你看看， 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那老爷还没穿裤子呢。 啊！ 没穿裤子就打这么些个线 你看这个官消得了吗？ 那要穿上裤子呢？ 穿上裤子团团团，穿上鞋团团团，穿上袜子团团团，穿上褂子团团团，出了门团团团，走大街团团团，穿胡同团团团，见了个小孩团团团，见了个老太太团团团，又打早上八点多一直团团到下午四点多呀！ 啊嘿，你们老爷是什么官啊？ 老爷是耍猴的， 去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秋掠过几多秋风，旅途上伴随几多夏日，日里常送走几多寒冬。生命中咽下孤独的酸辛和甜蜜，总是断然相逢。善于把痛苦化作忘却，给世界一个潇洒的笑容。难免有拂不去的悲凉，也难免有离别的惆怅。面对这人生，还是一颗滚烫的心里，山河不会忘记你，哦，大地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曾在这里洒下一片深情。山河不会忘记你，哦，大地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曾在这里洒下一片深 再紧笑，牵住我的臂膀，紧紧抱，握住。